你带我走进你的花房，

走进没有温度绝情的风景。当地球转到尽头，也找不回我的真心，伤心依旧久久，算了天长地久，不过是拼命追求细细念旧的念头。我的爱对你来说不过是个独留残局，我来生算了吧，依旧久久，忘了曾经拥有，也忘了有钱有房有份都是你的手。曾经如此一个拼命绝痛的温柔，多一个爱情杀手。算了吧，依旧久久，忘了曾经拥有，也忘了有钱有房有份都是你的手。

手人曾经闯入我的内心世界，多少人曾经用思念将我撕裂，多少智慧才能忍下我的离别泪。

共荣。